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46级的考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selected from listening material of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4级考试的听力真题。 这是一个对话，他谈论的是什么呢？他谈论的是课外活动，那相关的词汇呢有一些提法。首先我要是这样问大家，课外活动英文怎么说？你看你能想出什么词呢？ After school activities 可以，还有叫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课外活动，然后呢还有 clubs各种的 俱乐部 小组，对吧？ 对， 好，那么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一会儿听力中听到，同时我们还会听到一些其他的版本。那我们先看一个生词叫 transfer students， 大家觉得是什么呢？ transfer 我知道在地铁里面， 哦， 这个 transfer 指的是换乘， 对了， 就从这个一号线换到四号线， 哎， 就是 transfer。 对了， 那么在学校和学校之间这个 transfer 是什么意思啊？ 转校生，transfer students 就是指转校的学生。好，那么再往下一个词呢是英文也用，就是什么什么的圈子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圈子是艺术的圈子呀，还是音乐的圈子啊，它都用 circle 啊，它用的是 a closer circle of friends， 一个更亲密的朋友圈。哎，那我问大家，手机上的朋友圈叫什么呢？ 是不是那个 moments？ 对了，是 moments 啊，所以它还真不是 friends circle 啊。 那个太直译了哈。 对啊， 手机上那个朋友圈以这个图片、视频为主的，分享你精彩时刻的那个意思，所以最开始的翻译就叫做 moments。 好，再来一个词是 flat， F L A T。flat 这个词呢当形容词就是平的，而当名词来讲其实它就是 apartment， 公寓的意思。好，以上呢就是生词的预习。那我们在听之前呢先来给大家留关于这个对话的一些思考题，咱们先听一遍这个思考题是什么。 Question 12， Why does Catherine feel anxious? Question 13，What does Mr. Lee encourage Catherine to do? Question 14. What does Mr. Lee promise to do for Catherine? Question 15. What do we learn about Catherine's schoolmate, Bree? 好，这个思考题提前给大家透露了哈。 我们看一下都问了些什么，题目你听懂了没有？第一个，也就是 Question 12. Why does Catherine feel anxious?凯瑟琳为什么会感到焦虑？第二个 Question 13， What does Mr. Lee encourage Catherine to do？ 这个李先生鼓励卡瑟琳做什么事情呢？ Number 3 Question 14， What does Mr. Lee promise to do for Catherine？ 这个李先生他承诺要为凯瑟琳做什么呢？第四个 Question 15， What do we learn about Catherine's schoolmate Bree？那关于凯瑟琳她的同学叫 Bree 的这个同学我们都了解些什么呢？好，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带着这四个问题来听第一遍录音，看看你能否找到答案。 Conversation 2。 Good morning Mr. Lee, may I have a minute of your time? Sure Catherine,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quite anxious about transferring over to your college, I'm afraid I won't fit in. Don't worry, Catherine. It's completely normal for you to be nervous about transferring schools. This happens to many transfer students. Yes, I know, but I'm younger than most of the students in my year, and that worries me a lot. Well, you may be the only younger one in your year, but, you know, we have a lot of after-school activities you can join in, and so, this way, you'll be able to meet new friend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That's nice. I love games and hobby groups. I'm sure you do. So you'll be just fine. Don't worry so much and try to make the most of what we have on offer here. Also, remember that you can come to me any time of the day if you need help. Thanks so much. I definitely feel better now. As a matter of fact, I've already contacted one of the girls who'd be living in the same house as me, and she seemed really nice. I guess, living on campus, I'll have a chance to have a closer circle of friends, since we'll be living together. All students are very friendly with new arrivals. Let me check who'd be living with you in your flat. Okay, there are Hannah, Kelly, and Bree. Bree is also a new student here, like you. I'm sure you two will have more to share with each other. Questions 12 to 15 are based on the conversation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2. Why does Catherine feel anxious? Question 13. What does Mr. Lee encourage Catherine to do? Question 14. What does Mr. Lee promise to do for Catherine? Question 15. What do we learn about Catherine's schoolmate, Bre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听完了这段听力真题了。那么您刚才有没有听明白它的大意？ 好，我们先逐句讲解，然后请大家核对。Good morning, Mr. Lee. May I have a minute of your time? 哎，李先生您好，我可以占用您一分钟的时间吗？ 好，这里面呢 ，have a minute of your time， 占用 是很短很短的时间。我觉得在中文里面也可以这么去问啊。 对，您有一分钟吗？是不是？ 对，就很难让对方拒绝。 其实可能你一说吧，你也就超过去了。哎，我发现这个事儿吧，在超市里边老有碰到促销的人，他就会说：“哎呀，大姐，能占你一会儿 时间 吗？”啊，对对，其实你一过去，然后你听他一说一聊，15分钟就过去了。 其实我之前在上新闻传播这方面的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大学教授就给我们传授了这种采访技巧。 哎， 就无论是电话采访啊，还是街头采访， 嗯， 你一定要告诉对方，哎， 就一分钟， 对，就一分钟。就一分钟吧，别人就不好意思拒绝您。 然后那个被采访的人呢，就说：“真的就一分钟吗？”然后你说：“真的，真的就一分钟吗？”这一下一分钟已经过去了。 对，当然您最后也不能太过分啊。一般一分钟呢，指的就是3-5分钟能够结束的一段对话。 哎， 也是可以的哈。这是一个小技巧，因为有些同学以后可能做销售工作啊，或者做记者呀， 或者哪怕你只需要和你的这个 team leader 进行短暂的沟通， 对， 对吧？你要求人家听听你的诉诉苦，还是说听你解释一下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去处理，你都跟他说啊，只需要一分钟。 后面还得发挥你自己的真才实学， 嗯， 啊，能够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精炼你的介绍或者提问。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回答的人就说了 ，Sure, Catherine, what can I do for you? 啊，当然可以了，凯瑟琳，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I'm quite anxious about transferring over to your college. I am afraid I won't fit in. 啊，我其实很担心，我很焦虑一件事儿，就是转学到贵校。这里面 be anxious about transferring over to your college 就是那个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到底 Catherine 焦虑什么事儿呢？ What she is concerned about is transferring to the college. I'm afraid I won't fit in. 我很担心自己不能够 合群儿啊，适合这个新的环境 ，fit in 是一个词组，固定的搭配，就是适应什么什么的新环境的意思。Don't worry, Catherine. It's completely normal for you to be nervous about transferring schools. 啊，说很正常啊，你有这种担心，担心这个转校之后的情况，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This happens to many transfer students. 啊，这个会发生在许多转校学生身上。Yes, I know, but I'm younger than most of the students in my year. 是啊，我也知道啊，但是呢，我比大多数同一个年级的同学都还要小一岁。这里呢，有一个用法，就是 in my year 是指在我的这个年级，比如说我是2015年这一个年级的人，那么 my year 就是 2015， 那我比2015年的大多数学生还小一岁呢，是吧？所以说他就担心了。 And that worries me a lot. 那这一点呢令我非常的担心啊。这里面 worry 这个词请大家注意，它是一个及物动词，英文呢喜欢用事情做主语，然后事情 worry 人，这个人呢是个宾语，这种动词在英文里边非常的常见。那比如说这个新闻令我感兴趣，英文其实它的这个主语是新闻，所以就是 The piece of news interests me， 这个新闻让我感兴趣啊。 而中文呢习惯于我对新闻感兴趣，我去做主语 啊。那英文里面就是个被动语态， 哎， I am interested in this piece of news I am interested in. 那么回到 worry 这个句子里边，如果变成被动呢，就是 I am worried about doing something. 啊，它的这个事情做主语就用主动语态了。That worries me a lot. 这个 a lot 就是副词啊，就是 very much. Well, you may be the only younger one in your year, but you know we have a lot of after school activities you can join in.说你确实可能是你这个年级里边唯一的一个年纪更轻的学生，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课外活动你能够加入。这里面呢有一个 join in after school activities， 通常呢大家知道用 join 直接就能够后面接这个宾语，你可以加入到哪儿，但是呢 join in 是成为一员的意思。After school activities， 课外活动，这个 after 和 school 之间有横线，共同作为组合形容词啊，所以这是一个课外活动的出现的第一个提法。And so this way you will be able to meet new friend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啊，这样呢，以这种方式你就可以结交新的朋友。那么这个新的朋友会属于不同的年龄组 ，age group 年龄组。复数和单数 different age groups， 这个其实在调查中呢你会见到，比如说20到25， this is an age group， 26到30，这又是一个 age group。 那他说呢 you can meet new friend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你可以去结交来自于不同年龄段的这些新朋友。这个 meet 呀不是和谁见面的意思，而是结识的意思。比如说在一个活动中碰到一个人跟你打招呼，但是你对此人没有认出来也没有什么印象，那你就可以这样去问 Have we met before？ 有正式被人介绍认识过吗？也可能就是只是面熟，大家都常见面，但是并没有人正式的介绍，哦，说你叫张三他叫李四。那么 meet 其实是正式结交认识的意思。好，那 meet new friends，那如果说我喜欢旅行，因为我可以结交世界各地的新朋友，这时候动词用哪个呢？就是 meet friend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s why I enjoy traveling. 好，接下来一句。 That's nice. I love games and hobby groups. 好了，这里边出现了课外活动小组的第二个词组，就是 hobby group. Hobby groups.哎，你看这个 hobby 大家知道啊，但是呢这个 hobby groups 好多同学就不知道了。 这个兴趣小组啊叫做 hobby group， 很多同学上豆瓣网 豆瓣网有个功能，有个频道叫做小组，哎，这个兴趣小组就叫做 group 啊、hobby group。 Hobby groups 其实它也是指这个不同的课外小组。那 games 是什么呢？就是游戏，它也是比赛的意思。比如说这个冬奥或者奥运会 ，Olympic Games， 这个 games 它就不是游戏的意思，而是比赛。 就是、没错 ，I'm sure you do， so you'll be just fine。 我觉得你一定是喜欢游戏和兴趣小组的，所以呢，我觉得你会没事的、啊、你会平安度过这个转学期的。 Don't worry so much and try to make the most of what we have on offer here。 说你呢，不用特别担心，尽量充分利用我们提供的东西，还有记住，需要帮助的话随时来找我、 啊、这里边 we have something on offer 就是我们所能提供的东西，这个 offer 是个名词。 make the most of， make of something 就是利用的意思， make the most of 尽量利用。 thanks so much， I definitely feel better now、啊、太感谢了，我现在肯定是感觉好多了。 As a matter of fact， I've already contacted one of the girls who'd be living in the same house with me。 事实上呢，我已经跟一个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人取得了联系。好，他就继续说 Thanks so much, I definitely feel better now、啊、我确实是已经感觉好多了。 As a matter of fact, I've already contacted one of the girls who'd be living in the same house with me。 事实上呢，我已经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一个女生取得了联系。这里有一个不错的词组叫 as a matter of a fact， 事实上。那它还有一个变体，就是 as a fact of the matter， 就等于 fact 和 matter 换了一个位置， as a fact of the matter。 好，然后呢，他说 she seemed really nice， 说某个人特别和善，就用 nice这一个形容词。那相反的这个词就说有些人特别不好打交道，英文叫什么呢？英文用一个形容词叫 mean， M-E-A-N。 这个 mean 呢，有吝啬的意思，也有就是计较啊，不好打交道啊，很难跟他沟通，不那么随和，就是 mean， M-E-A-N。 这个同学呢，新转学的来到新学校的人呢，现在已经有了新的朋友了，所以呢他就不那么担心了，感觉好多了。我不知道各位，如果你去国外去念书的时候、碰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同学，你会不会也有这种小焦虑呢？好，接下来呢，他就继续说 I guess living on campus, I'll have a chance to have a closer circle of friends since we'll be living together. 说我认为如果是住校，我就能够有一个更紧密的朋友圈，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这里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在校园介词 on， 而且这个 campus 搭配的时候不用冠词， on campus 就是指在学校里。那 living on campus 通常在许多大学呢，要求低年级新入学的学生必须要住在学校校园里。可能到了大三大四，你可以 living off campus， 那就是在校外找房、自己找房去住。而低年级你在学校住呢，其实是有许多优势的，熟悉图书馆呀、交通治安呐、周围环境啊、上课呀等等都非常方便。这个 on campus off campus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搭配。第二一点呢，就是share with each other， 这个 share with 也是一个不错的搭配。那么这个 living off campus on campus， 许多人认为是 in 或者 at 都不对，它是固定的，只能用 on 和 off。 All students are very friendly with new arrivals， 所有的人对于新来的学生都是非常友好的。 arrivals 这个单词它的名词形式也可以指人，就是新来的人。 Let me check who would be living with you in your flat，我来帮你查一下跟你住同一个宿舍公寓的人都有谁。这里边 flat 学生公寓。 OK, there are Hannah, Kelly and Bree。 有三个人的名字、啊、叫 Halikana 和 Bree。 Bree is also a new student here like you、啊、Bree 呢像你一样也是一名新同学，那这个也是我们问题中的一个题目的答案。 I'm sure you two will have more to share with each other。 我敢肯定你们两个人会比其他人有更多可以分享的事情可以谈，因为他俩人都是 new students new arrivals。好了，以上就是我们逐句的讲解。那听了这个逐句讲解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以及问题，看看这次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 好，再来听一下今天的听力。 Conversation 2. Good morning, Mr. Lee. May I have a minute of your time? Sure, Catherine.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quite anxious about transferring over to your college.I'm afraid I won't fit in. Don't worry, Catherine. It's completely normal for you to be nervous about transferring schools. This happens to many transfer students. Yes, I know, but I'm younger than most of the students in my year, and that worries me a lot. Well, you may be the only younger one in your year, but, you know, we have a lot of after-school activities you can join in, and so, this way...You'll be able to meet new friend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That's nice. I love games and hobby groups. I'm sure you do. So you'll be just fine. Don't worry so much and try to make the most of what we have on offer here. Also, remember that you can come to me any time of the day if you need help. Thanks so much. I definitely feel better now.As a matter of fact, I've already contacted one of the girls who'd be living in the same house as me, and she seemed really nice. I guess, living on campus, I'll have a chance to have a closer circle of friends, since we'll be living together. All students are very friendly with new arrivals. Let me check who'd be living with you in your flat. Okay, there are Hannah, Kelly, and Bree. Bree is also a new student here, like you.I'm sure you two will have more to share with each other. Questions 12 to 15 are based on the conversation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2. Why does Catherine feel anxious? Question 13. What does Mr. Lee encourage Catherine to do? Question 14. What does Mr. Lee promise to do for Catherine? Question 15.What do we learn about Catherine's schoolmate, Bree? 好，我们把这个听力和问题都听完了，来回答一下最后的这些问题。Question 12. Why does Catherine feel anxious? 凯瑟琳为什么会感到焦虑呢？ She feels anxious because she is worried about not being able to fit in as a new transfer student.她之所以感到焦虑，就是她担心自己不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她是一个转校生。Question number 13, what does Mr. Lee encourage Catherine to do? 这个李先生鼓励她干嘛呢？ Mr. Lee encourages Catherine to join in hobby groups and other after-class activities. 这个 Mr. Lee 呢，鼓励凯瑟琳去加入不同的兴趣小组，还有一些课外活动。What does Mr. Lee promise to do for Catherine? 这个李先生又承诺给凯瑟琳做什么事情呢？He promised to find out who are the roommates or flatmates. 他呢承诺凯瑟琳找这个同住的舍友都有哪些人。最后一个问题 ,What do we learn about Catherine's schoolmate Bree? 我们关于凯瑟琳的这个室友 Bree 都知道些什么呢？Bree is also a new student, just like Catherine. 这个 Bree 也像凯瑟琳一样是一个新来的学生。And according to the teacher, they too will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to share. 他们两个人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去谈论。好，以上呢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参考答案，看看大家是否都能够听懂，并且自己可以去说一说，练一下口语。 嗯。 如果你自己措辞如果还觉得不是那么肯定的话，不妨回听录音。